在已经是月尾了，你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揀选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剛才我們那次講了就放光啦，現在講放電啦。放電呢就即是又是很難夾啦，就女性放電呢是一個好 一種有，其實我覺得都好有一種生物學的一種。 但我們不可以再講下去，講到人轉台。咁而家講放電，放咩電？電鰻。 係啊，即係大家知，即係如果喺大自然界有啲會自己放電嚟保護自己嘅嘢嚇，電鰻係其中一，即係就一種啦咁。但係即係點解要特登抽佢嚟講咧？咁都係一個原因啦。因為咧都係有科學研究咧攞佢嚟玩，然後可以即係同上一次一樣，亦都可以引申到有一啲其他可以有益人類嘅應用，咁所以咧就又可以將電鰻嘅一啲即係嗰啲原理去簡單去介紹一下，然後亦都可以介紹一下咧嗰個最新嘅應用同埋未來嗰個意義喺邊一度。 好嗱，技術人員可以去嗰個電腦版面，因為呢幅圖都好壯觀嘅嚇。咁呢個就係講緊咧。電鰻就構成了我哋一個能源來源的一個靈感啊！咁第一個問題咧就係、是、電鰻點解會放到電？ 嗱，呢樣都好得意嘅，即係電鰻本身啊，如果用數即係從佢個數據嚟睇咧，佢可以喺一個好極短嘅時間之內啊，透過佢即係可能谷一谷肌肉，抽一抽筋、咁就即係隨住佢個意識嚟去發放嘅啫，喺嗰個千分之二秒嘅呢個咁短嘅時間之內咧，就可以咧發出一個咧600至800伏特，而且出嚟個電流咧係有成一個安培咁強嘅、一個咁樣嘅電量出嚟嘅、不過佢維時就好短嘅啫、就千分之二秒咁、樣。咁其實你話咧，呢一個咁嘅電量，即係我唔知道有冇人真係試過俾電鰻電過啊？ 有，梗係有啦。 但係就電唔電得死人咧，其實。 啊，呢個即刻 check 到，不過你繼續講啊。 嚇，因為如果你話純粹咧，淨係嗨嗨電嗰隻手咧，痛一痛嘅啫、即係好似觸電咁嘅啫。即係我諗，除非成條電鰻係即係趴咗喺你心口，或者真係轉咗入你體內，然之後圍住你個心臟咁樣電嘅啫。否則我諗就未係即係未咁容易去到致命嘅效果。 唔係，我唔敢講，我都要 check 先知。 因為呢度可以睇 我 check 緊嘅嗱，你講 我啦。我一路講啦，人以人嗰、那個人類嚟講啦，如果係要因為外來電量令到個心臟停咧、你要係有一個都係一個安培到嘅0.7至1個安培到嘅電流、流過心臟。然後就維時都係要去到大約係1/10秒左右，或者20/1秒左右啦，咁就足夠咧就電停個心臟嘅。 嗱呢度即刻補充你啊，係有嘅。 Shock man， 但係會唔會kill man and crocodile？ 咁你唔好理啦，佢電死咗只鱷魚，咁你真係驚啊，大佬啊！ 唔係因為佢呢啲咁樣嘅，佢通常唔係一條嘅，佢可能你真係跌落去一嚿嗰度嘅，咁咪一人電一嘢，你咪即係因為咪死得咯，係咪？嚇咁佢即係嗰個，即係我睇就係、即係你一個電鰻就冇可能去長期維持住一個咁嘅電壓電流嘅。 唔係，我仲有一個問題㗎，依家你可能答。佢電咧，佢會電死自己 咧。呢個好得意啦！嚇，佢當然咧，如果電死咗自己，佢就唔會進化到嚟，即係唔會嚟到今日啦。咁佢完完全全就係佢自己嚇，嗰、那個又是體內重要器官的部分，就係、有脂肪包住咗。咁佢其實就係放電嗰個就係佢外皮外嘅結構嚟嘅、就唔係藏喺嗰個體內啲電。 但係佢要隔住噶嘛？ 係啦，佢個絕緣就透過個脂肪，即係條電鰻要夠肥美。如果唔係佢就真係會夾，即係夾。 嗱呢度我哋唔敢講一個即係最權威嘅答案，但係呢度佢答咗你噶啦。佢話咧相當之罕有，不過後面講嘅前提即係有，原來係有嘅嚇。咁係點樣咧？ 就是 multiple shock， 即是剛才我們個推斷 你掉落一竇那裡了， 不是一次的，咁呢個就原來可以引致心臟病喎，同埋係會 只需要打亂咗你個心率就得噶啦， 同埋係因為咁浸死啊，仲喺淺水入邊，咁呢個真係相當之有趣啊， 咁即係呢啲就因為始終呢個物種喺香港少見啲啦，咁所以就比我哋比較少聽到，我哋純粹真係睇呢一個自然科學書咁先知道有樣咁嘅嘢啦。咁但係喺呢度都好得意，即係要留意一下。以我自己所知，電鰻就其中一種會放電嘅嘢啦。咁會唔會係都有其他都可以做到咧？我應該都即係我諗應該都有嘅。會唔會係有啲可能係昆蟲類啊呢啲都做得到咧？咁呢個可以即係大家再教育一下我哋啦嚇。咁但係就住呢一個電鰻本身個原理嚟講咧，咁啊佢釋放電。咁啊，而且發出嚟呢個咁嘅電量，亦都唔大唔少嚇，都真係可以保衞到佢自己，又可以電親人咁樣嚇。咁佢究竟成個原理係點咧？佢喺佢個細胞層面最微細發生緊咩事咧？咁嚇，咁原來啊，喺佢嗰個嘅發電嘅結構嚟講咧，基本上嚇佢個電鰻就自己本身有陣脂肪包住，但係喺脂肪嘅外邊咧，咁即係去保護咗重要嘅器官，但係喺呢個絕緣以外嘅嗰個範圍，放電嘅範圍咧，就有好多一啲咧，其實係同肌肉嗰個性質好相似嘅一堆放電嘅細胞。其實我哋自己嘅肌肉咧 都有嘅， 都有生物電嘅。即係我哋嘅喐動咁，每係都有放電，但係嗰種電就唔會好似嗰個嘅電鰻嗰種咁嘅形式嚟去放出嚟。電鰻同埋人。即是人有生物電，電鰻有生物電，但是個差別在哪裡呢？就是電鰻它本身那些的放電的細胞呢，就可以很整齊有序地排列到的原理就好像呢，你將你在超級市場買的那堆乾電池整齊地排在一起一樣，於是乎呢，原本一粒電才是 1.5 瓦，你將它排到100粒就是150瓦啦，就電親人噶啦嚇。咁電鰻本身就係咧，體內有好多呢啲咁嘅會放電嘅細胞，每一個細胞咧放個電係好少嘅啫，即係個電個電壓啊，得0.15伏特嘅啫嚇，即係仲要比起我哋嘅電池得1/10嘅啫嚇。咁但係你如果將佢以上百上千咁嘅細胞搭埋一齊咧，就是可以出到800伏特的電壓，咁就係一個好大嘅電壓。咁呢個就係喺即係呢個電鰻由頭至尾發生嘅事，佢就係沿住成條線，頭就係正極，個尾就負極，係啦，就係一回咁嘅事。咁點解我知道個頭係正極，個尾負極咧？就係因為咧喺個細胞入邊咧，嗰啲鈉離子同鈉離子會向前走，向個頭嗰度游過去。 咁所以佢攻擊就喺個頭嗰度噶嘛？ 即係都唔係就係攻擊喺個頭度噶啦，即係成身都係電到噶啦。 哦， 你因為你唔會話淨係俾個電池頭電親定電池尾電親嘅啦嘛，你電親就電親嘅啦。咁基本上咧就即係呢，你話仔細上點解會係嗰啲鈉同鈉離子咁樣會走出去咧？咁呢個又要講下嗰啲即係細胞佢點樣去有個嗰啲 ion channel 嗰啲原理啊，嗰啲離子通道嗰啲原理啦。但係基本上咧都可以透過佢自己本身咧，去將嗰啲又係啦，將個 ATP 嗰啲能量貨幣去 break down 釋放個過程入邊咧，就可以幫我咧將一啲嘅離子壓去一個方向嚇。即係其實佢嗰、那個。發電的原理咧，係需要令到消耗佢自己身體的食物嘅。 佢即係唔食唔飽，佢就電唔到嘅。 係啦，咁而且年紀條電鰻越老咧，又電唔到嘅。嗱，呢個圖，呢段片我睇過，好得意，即係揾一隻假手，個假手就駁住一個電路，就真係有啲燈嘅。咁你見？即係個電鰻一 high 到佢咧，咁你燈就著啦。咁你就睇到佢咧，其實唔係淨係一個 shock 嘅。其實個電鰻一爬上嚟已經係一次過俾好多個 shock， 但每個 shock 就維持好短咁所以亦都係點解就係話佢都有可能。 不過呢個好有趣啊！即係我哋第一次講一樣，就是、真係可以俾佢整到發光嘅。 係啊，嗰個電係可以令到你身即係嗰啲咁嘅 LED 發光啦。咁啊，於是乎諗到，電鰻啊，咁啊，可唔可以將佢變成一嚿電池去俾人去用？咁 你直接拿條電鰻綁上嚟去做電池是很不實際的。 梗啦、啊，你因為你餵佢食嘢嘛， 即係你又唔可以俾佢周圍遊住走啊，係咪先？你又要去不停地去發電，去即係始終就係、是、生物就有性啊嘛，係咪？即係呢啲又唔隨你控制，又唔隨你控制，所以我哋就反而係用個科學角度，由佢自己本身最基礎嘅原理，我哋用科技器件嘅方法模仿佢、 嗯， 然之後去做一啲去參考呢一個咁樣嘅機制嚟去研發我哋想要嘅嘢嚇。佢呢一個電鰻最大嘅價值就係咧，佢個發電咧唔係依賴外來嘅電池嘅電源嚇、 嗯 啊。我哋唔需要係 佢唔使插電， 唔使插電，唔需要入粒電池喺度、嗯，而係純粹透過就係、是、你可能諗到就係好似你自己，即、就、係、是、好似你自己個人咁樣，用力一谷、 嗯 啊，肌肉一收縮， 嗯、就有電出電， 就出電啦嚇。嗯啊咁其實呢樣嘢咧，喺人嚟講咧，又唔係話真係太過天馬行空嘅喎、你唔知道有冇印象？好耐之前喺歡樂今宵，有個人就係有個鬼佬嗰啲異能表演咧。 Yuri Gellner 嗰個就好出名㗎啦，神秘即係講過嘅。咁我會講少少啦，又 係啦係啦， 就係咧佢喺以色列咧，原本就喺夜總會表演嘅。咁佢咧就可以將一啲匙羹啦，金属匙羹啦，可以咬挛佢。咁、呢个咧，我自己亲眼见过嘅。 另外嗰个咧系 嗱，真系见过意思，唔系话见到 Yuri Gellner 做，系一个我即系个朋友做过俾我睇嘅吓。 咁、我睇到佢 诶，仲有一样嘢 系，佢系将个罗盘改变、那个方向。 唔系，佢扭完咗之后咧，个锅系发热嘅。 嗯， 即系换言之，入边有能量喺度嘅。 吓具体我自己又唔清楚啦，但系我睇过有一个咧系咧，佢可以凭自己意志将个罗盘嘅方向改变。 嗯， 吓呢个其实就呢样嘢又唔系太陌生嘅，你唔知道可能你有听过，有时有啲人咧可以啲细路仔大人都好一家几口咧，将把菜刀拍喺心口唔跌落嚟噶嘛。 哦，本身就有磁性嘅 噶嘛， 呢个有见过。 亦都有人就可以用自己嗰个意志咧嚟去决定去摄唔摄住，而且咧就系、是、即系透过自己的肌肉收缩，而且甚至乎令到成个指南针嘅方向改变咗嘅。咁呢个咧，我又唔会觉得系咩好特异嘅功能，因为呢一啲肌肉收缩。咁樣嘅反應咧，其實係有多多少少嗰個電磁效應喺背後、 嗯、 因為本身肌肉本身已經有個電嘅效應喺背後，嗯、但係會唔會就係嗰個電嘅效應令到身體個磁矩有變化咧？有亦都唔奇啊！亦都的而且確，我哋睇過就係話喺一啲比較簡單嘅生物，亦都可以將佢做到磁化咗嘅效果。如果唔係，都唔會有嗰、那個。磁浮青蛙嗰個咁嘅故仔走咗出嚟啦、 嗯。 人嘅身體局部有地方係磁化咗，亦都唔奇嚇。咁於是乎即係電同磁啊，嗰、那個一個咁緊密嘅相互作用，咁會唔會都係可以憑即係一啲生物，你見到可以憑自己嘅主觀嘅意志去做一個肌肉收縮嚟改變到個電壓？咁甚至乎我哋睇到人亦都可以有一啲嘅情況係可以透過自己意志去改變咗自己個磁矩嘅分布咁樣。咁呢一啲嘢咧，其實背後唔係咩特異功能，只不過就係話咧喺最簡單最基本嘅細胞層面咧，係有一啲電磁反應喺背後需要我哋去了解。而喺呢一度，即係我撇開嗰啲咩特唔特異功能人嗰啲嘢啦，嗰啲比較唔拉架。但係喺電鰻嘅例子咧。科學家於是乎咧就去剖析下呢啲電鰻本身佢嗰堆咁樣嘅類近肌肉細胞嗰啲，其實有個名嘅，呢叫做放電體 electrocyte 咁、其實係嗰種係呢一專係呢種細胞嘅專稱嚇，呢一類結構上好似肌肉。然後佢係識得放電嘅呢種細胞，佢俾咗個名叫做 electrocyte， 一個放電體細胞。呢堆放電體細胞搭埋曬一齊，就變成一個好大嘅電池。咁我哋睇下呢個放電體細胞入邊發生緊乜嘢事，然之後我哋透過模仿呢啲細胞咧，嚟去整一個人工嘅器件，嚟去睇下咧，可唔可以做成一個效果，就係話可以有其他方面嘅應用。 嗯。 咁所以喺呢個網站嗰度，即係頭先即係應該唔係呢個網站啊，先前即係嗰個新聞，即係電鰻嗰個講最新電鰻。應用那個新聞那個網站，你看到很多一點點的那樣東西、 嗯、 其實它就將很多的這些它就是一粒粒那些叫 hydrogel、那些凝膠、上面應該就有著很多的這些這有些細胞在這裡這樣，然後呢你嘗試也都將這些細胞連結，就好像每一個如果每一個細胞就這些在這個 hydrogel 上面的細胞每一個就好像一個電池仔的話呢， 你將佢駁通曬佢咧，佢就係一個強力嘅電池，就去模擬翻咧一個電鰻去發電嗰個情況。 但我覺得最難的一樣嘢就係、是，如果你話有啲細胞，即係對我即係嗰個想象就係佢哋係自然界個電芯啦、 嗯。 但問題就係、是、嗰、那個電鰻可以透過自己嘅意志去做呢樣嘢啊嘛。 主要係佢其實個意志控制肌肉收縮咯。佢、 啊、 即係總之其實就係你要俾到一個命令，那個神經線嘅命令，令到呢個肌呢堆細胞。可能是收縮、 嗯 啊、總之要、一起去釋放這些 ATP、 嗯、 跟住就擠啲鎘離子同埋鈉離子出嚟放電、 嗯 啊、你最緊要係有呢一下有個神經系統去負責去 on 同 off 咯、 啊、所以佢呢有講嘅，佢話咧係成條 curl up 嘅、嗯，即係捲埋佢先至做呢樣嘢啊嘛。咁、嗯、如果你譬如話你見到呢個例子咧，咁我哋可唔可以想象就係人可以有一日咧，好似 X-Men 嗰啲咁樣？就是他一想的時候，你不要理他肌唔肌肉收縮啦，他就爆發一個很強的電流 出去，可以放電係咪？即係一個咁樣 啊！ 強到有幾多少我唔知道，但係以呢一個生物嚟講咧，我諗都有一個生物上的限制嘅，即係、你可唔可以去到好似連個火車引擎嗰啲上即係上？啊、不要看哪裡有火車、啊、紐約地鐵有600伏特、啊、然後那個、港鐵那些就要去到上萬伏特的樣、上到萬我想是比較難、啊、但是你說如果是、純粹真的要做到、啊、人放在人那裡你要做到一個可以點著的燈呢，我覺得又有些不是太實際的、啊、因為人本身你不同跟電鰻結構始終不同，人是可以放啲電出嚟電親自己嘅， 係咩？ 即係你冬天你除件衫啲靜電都會靜親自己啦， 靜電啫。 咁因為我哋自己本身就唔係一個去適合絕緣嘅一樣嘢嚟嘅。電鰻本身你可以話佢係一個生物演化嘅結果啦，咁佢就真係可以有電之餘，亦都係有一個自己亦都可以絕緣，亦都自己頂得住自己嗰啲電，咁就唔怕。但係去到呢度要真係又要最後呢段時間，即係呢十零分鐘啦，講埋個應用。咁喺人嗰度有啲咩可以用呢？咁其實我哋頭先一開頭就講，如果有啲好電量太大嘅唔得，但係會唔會其實有一啲我哋隨身嘅器件，好少電量都能夠驅動嘅？ 手機 咁啊， 你咦？咁又插電， 系啦，插電。我而家決定，我食個奶黃包，跟住就插電，咁啊，即系呢個就即系難，就難啲啦。呢啲 gag 就，但系更加實際就係話咧，因為佢而家出嚟嗰個電量就係好弱啊， 嚇、 你每個細胞講緊0.15伏特， 嚇、 咁你 唔係，但係有啲我哋都用緊嘅都好少電啊，譬如手錶啦， 個電流亦都好弱咁樣。我哋嗱咁樣嘅，我哋有冇必要攞呢啲嘢嚟去驅動一個體外嘅裝置咧？ 冇必要嘅， 冇乜必要，因為你體外裝置你換電咪算咯，做乜咁痛苦啫？係咪先？又要隔咁多轉？我未食嘢，我插唔到部電，哇！我直接換咗嚿電就算啦，係咪？直接喺個插座度插咗就算啦。更加實際就是話咧，一啲如果未來需要係安裝喺體內嘅器件、大家就會朝呢個方向諗。咁、第一件事我都諗到嘅就係、是、有一啲器件就係咧，佢用嘅電量只需要好少好少嘅啫、但係每次換電都係非常 麻煩 手術嚟嘅。嗰啲就係心臟嗰啲 起搏器 嚇，起搏器，心臟起搏器 pacemaker 嚇、啊。咁 pacemaker 咧，即係佢都係一個好孱弱嘅電子零件嚟嘅，俾少少輻射照射到咧，佢個 electronics 就解體噶啦，就用唔到噶啦。然後佢每次放出嚟嘅電量好少好少，就足夠去刺激嗰個心臟嗰個跳動就足夠。咁而亦都要擺一個電池，那個電池就聲稱可以就好多年都可以啱用啦、都用得到啦。但係當然你話就話俾你聽，嚿電池可以用20年啫。咁最後你都驚，即係啲電池擺太耐會有其他你唔想要嘅化學反應噶嘛？咁、始終同埋有嚿咁嘅嘢喺身體度，即係啲外來化學嘅嘢，咁始終即係你好難控制到會唔會有事，有啲你意想不到嘅效果出嚟。咁最好就係如果係整一樣嘢，本身佢係個根基係生物嘅生命體嚟，純粹係生物體嚟嘅啫。又假設你嘅身體唔會對佢有過多餘嘅排斥。亦都可以做得比較慳定輕便，而且亦都可以咧，主要係透過由你自己身體去採集能量嚟去發電嘅話咧，就係、是、一樣好好嘅器件。而家我會話啦，喺呢個研究入邊咧，都仲係由仲差好遠。佢只不過嘗試模仿咗電鰻嗰堆 排列得好整齊嘅電池仔，啲細胞電池仔嘅啫。但係具體上你點樣去養住呢堆細胞咧？令到可以計，甚至乎去植入一個神經系統，令到你可以隨住你自己身體需要啊。當然，如果心臟起搏器唔需要啦，就係佢可以主動去採集你身體入邊嘅能量，或者你有個血管可以 fit 入去嚇，於是不停地去為佢供給能量，於是乎就佢亦都有個穩陣嘅自己嘅新陳代謝喺裏面。咁然後佢不停地為你產生電能去取代呢個心臟起搏器咧，咁呢個就係未來一定即係佢哋想走嘅一條路咯。 咁呢個即係係一個幾初步嘅試驗嚟啦，因為你講緊譬如話心臟起搏器嗰啲畢竟用嘅人都少啦，係嘛？即係咁如果你話， 但有就好有用啦。 又係即係咁你即係叉電嘅時候，你又谷一谷咁個心臟起搏器咧就可以應用。 其實甚至乎唔使谷添嘅，佢即係因為你本身都一個唔需要係隨意運動嚟㗎嘛，你唔需要你記得嗌個心跳，你先至去谷個心跳。 你講意思就話佢一路泵咁電啊，少少屌少電。 佢一路去喺你身體上面採集。即係食物，可能就純粹有血管入面有血糖，然後佢會亦都有個轉化途徑係真係可以由 ATP 再 break down 變成一個電能出嚟。當然亦都要穩定嘅一個嘅嗰啲咁嘅離子嘅供應啦，因為你就算人嘅心臟都係嘅，你如果鎘離子唔夠咧，心率就亂嘅。即係啲人最近如果去跑嗰啲長跑啊嗰啲咧。电解质唔够咧， 呢个我哋都讲过啦。 钾离子一唔够咧，就个人嗰个神经啊，成个意识有问题嘅。咁即系呢一个就其实最进一步更加困难嘅 engineering 就系而家就算我哋能够模仿到电鳗去发电嘅原理，但系点样将佢变成一个可以摆入身体同身体融入嘅稳定嘅器官咧？而且讲紧嗰种稳定性系持续一生嘅。所以呢个我觉得一啲都唔容易。 即是那个是生物电芯来的。 是啦，生物电芯完全就是，但都是那句，一发明好了它完全取代到这个传统 pacemaker 呢就非常造福人群，因为这些就一次过搞定。它就自动变成你身体器官的一部分，在你身体上面支取能量，支取养分，然后就提供那个的 electric impulse， 那个脉冲。嚟去刺激心臟去跳動，咁基本上佢係一個咧，你可以話係一種，我可以話人造嘅輔助器官嚟，嚇呢個係其中一種啦。另外有啲人就係話，哦會唔會係啲將來一啲義肢嚇，一啲譬如你隻可能一啲手指嚇冇咗，但係義肢可以隨住你意識。 呢個我想問啊，而家義肢啲如果喐得都係靠電嘅嘛？ 要噶，你一定都有外來電嘅。 哦，即係要插電嘅。 是啦， 哦 ，OK， 系啦，嗰真系你可能又用幾個鐘，跟住隻手除落嚟，跟住叉一晚咁樣咯。 唔係，我唔記得， 已經叫好啲噶啦。 Iron Man 嗰套外邊嗰套係咪要叉電嘅？ 我冇睇 Iron Man， 但係以能量守恆定律，我哋點都要俾啲電 去。唔係，我記得佢個心嗰度係叉嚿電芯喺度。 如果你話俾我聽，佢有個核電磁核喺度。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估真係咪咁啊？知啊！我你嗌即係學你嗰啲人，如果你想話啲科學嘢點做，我就你俾去問科學家。如果問嗰係我，我就會咁樣做咯。有個核動力嘅一個規格喺度咯。咁因為係最應該可以做到比較長久同埋能量個效能比較高。咁而家呢講翻呢一個電鰻原理，佢始終有個好難逾越嘅限制，就係話佢嗰個電唔係做到一個好大嘅電量。電壓可以好高，電流 OK 夠用，但係嗰個維持嘅時間好 太短 嚇。咁就只係足夠做一啲好基本、好少嘅一啲嘅操作。咁即係亦都限制佢嘅用途，變咗你係咪話可以插到電話啊？ 但我問一個即係好科幻嘅問題啦。佢呢個電鰻嘅流出嚟嘅電流係咪同個體積成個正比？即係舉個例子，如果譬如話一條好大嘅電鰻，係咪？ 我好粗略地我話係，因為其實更加仔細就係話，你係咪有更加多嘅細胞排埋一條直線？ 啊、 但係原來你可能嗰條粗大啲嘅電鰻、強壯啲嘅電鰻，每粒細胞都大粒啲嘅，咁冇計啦，係咪？咁最緊要係，因為你總之一粒就係 0.15 伏特，你越多粒就越著數咯。即係所以即係等於我哋啲電芯都係㗎。 有啲大電芯，有啲細電芯，但係大嘅電芯又一點五毫，又細嘅電芯一點五毫。最緊要係最唔係睇你個電芯有幾大，最緊要係睇你最後可以能量有幾長啫嘛。咁即係亦都呢度解釋到就係點解啲老啲嘅電慢就會差啲，佢可能嗰個細胞已經本身個活 退化啦，退化啦嚇。 咁即係亦都影響到個電量嚇。咁呢個就係佢哋 嗱，我之所以問嗰個問題就係話咧。我哋嘅理解就係、是，如果呢嚿嘢嗰個即係所謂 capacity 啊，個容量大咗，就會做更加強嘅一個效果出嚟，係嘛？即係你可以咁理解法。 係啦，但係亦都翻去就係、是，如果你真係擺落人去用嘅時候，反而唔需要用到咁強嘅，因為人自己唔夠絕緣能力， 就會電死自己， 係會電親自己嘅。你一谷嘅時候，哎呀，電親咁就即係好無謂啦。咁所以就只能夠就用一啲即係都係度身訂造體係即係。而家暫時諗到 pacemaker 係 比較有用，嚟緊嗰啲譬如話義肢嗰啲咧，我就即係呢樣有。 唔係，但係嗰個發展個方向好簡單，同我哋第一節講一樣咧，就係話你唔其中一個思考方法就係我哋喺自然界入邊，我哋揾到一啲高效益嘅能源方法，去喺我哋日常生活入邊應用。 係，而且我願意相信呢個係嗰個效，即係最後出嚟個效益係唔錯嘅。即係。起碼就係佢直接就借助你本身嗰個生物系統供給嘅能源嚟去發呢個電，就唔係再借助外來嘅嘢。最麻煩外來嘅嘢就係你就都係有嗰個問題咯，換電咯，係 換電啊嘛， 問題咯。 咁但係如果我哋譬如話即係將個問題擴闊啲嘅時候，其實人本身係咪一種即係依靠電作為一個化學反應嘅即係去轉變成能源的一種動物嚟嘅。 我會咁講，人自己即係我具體上我唔係好清楚，就係話，譬如話人自己維持住個體温，需唔需要都個神經系統去不停地去把持住，抑或佢自己有？ 唔係，你應該咁講，如果譬如我哋體温好簡單咧，就係我哋血液個循環啫嘛。但係呢個血液循環後邊嗰、那個 係啦，即係嗰個 控制系統係行點嘅 血液循環。你最歸根結底，你要維持嗱，起碼咁講啦。你維持住呢個循環，你有心跳，心跳本身背後就係神經系統，神經系統背後就係電磁脈衝信號。咁有參與，我唔會話係決定，即係唔係完全決定性，因為成個身體機器比較複雜。即係你好難就咁一就話完全就係電磁就電即係電嘅原理就支配曬成個身體。 咁梗唔 係 啦。 咁但係歸根究底有電嘅作用，有個根源喺背後咯。即係你無論就係你決定跑快啲跑慢啲。是你的意志在你的腦透過神經系統給一個信號出來落的命令，都是一個 這個信號的基礎就是電， 有電亦都有化學，兩樣的混合去給下來的一個信號，所以這樣就是兩者都有啦，我會說。 咁但係如果你話入面嗰個化學反應或者個電咧出現咗問題咧，其實就構成了我哋自己身體入邊一啲機能上邊嘅， 咁一定啦，係啦，一定啦，即係就等於你嗰個嘅神經系統，你成日唔通佢電，咁佢自己都萎縮咁樣啦。 係啊，咁所以呢個電嘅問題咧，即係對於人嗰個生物嘅行為咧，都係一個好重要嘅因素嚟嘅嚇。咁呢個就唔係同我哋傳統上嗰個理解人嘅。即係純粹係生物嘅一種現象有關啦。 係啦，係啦，即係總括嚟講啦，即係呢站我專係都抽一啲咧同大自然界生物有關，而且有潛力移植到人類嘅應用啦。咁我亦都相信，即係未來就都可以，即係亦都有好多人會繼續去參考呢啲生物嘅原理嚟去。即係做一啲，即係做一啲類似咁嘅嘢嘅，即係再數一啲 好多，譬如建築啊，又好多嘢。 建築又好啊，或者甚至乎點樣去放一啲藍色嘅光啊，咁即係呢一路嚟講，你可以話就係、是其中一種科學創造嘅方法，咁咪喺自然界攞靈感咯嚇。咁呢個我哋今集特登講多啲呢一啲嘢。 好啊，咁啊好啦，咁我哋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咁我哋下個禮拜仲大家見面啦。 咁啊，聖誕快樂啊！ 聖誕快樂。